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武王伐纣出西岐，萧何拉住韩信衣，曹操画容冯关羽，收听广播用手机。对，最后这句，这是话里话外的主持人立新给您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托付。那么前头那三句呢，啊，那个是传统人家那个相声评书啊，老艺人用的这个定场诗，咱们活跃活跃气氛。那么这个用手机来听广播怎么操作呢？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哎，同时呢用这个北京时间 APP 也能听广播啊，这个更方便了。正是午间读报听立新，聊天室里都是亲，眼下防疫要抓紧，并非陌路无关人，穷居闹市有人问，富在深山啊，逛北京。对，天气冷暖多变化，且听立新说新闻。这个聊天室啊，今儿是没有啊，今儿咱这聊天室是盘点。对，就是在刚才说到那个听听 FM 这里头呢，专门给话里话外开了一个聊天室啊，这个当然是虚拟的啊，那不是现实就有这么一个啊什么什么房间之类的啊，跟网上那聊天室是一个道理。那么您呢，周一到周五那时候是直播，今儿啊，今儿没有，今儿是录播，要不怎么说今儿盘点呢？周一到周五节目直播过程当中，您可以进到聊天室内，大伙儿跟这儿啊，这个哎，天南地北参与节目，从小爱听京戏啊。那位说听出来了，这说的是立新，偶尔唱上两句啊，唱得不好，为了读报接地气，热爱家乡表心意。说这个读报节目呢啊，依靠领导指引，领导啊，我们电台的，对了，二凭同事建议，同行啊同事之类的给出主意，感谢听众，这个最重要，感谢听众都到齐是立新从头说起。这个您听出来了啊，这儿啪啪的，这是咱们这个醒目一枚啊，人家也是那说评书的演员，哎，他这个现场表演的时候用这个说呀，是因为过去啊在茶馆里头说书不是吗，茶馆里人多人杂，你说你的我说我的，那人台上这演员怎么表演呢，就拿这个醒目啪这么一拍，意思让大家安静听我说。当然这个广播呢，它可以不用这个，嘿嘿，对，为什么在这里头咱们这个读报节目摆明是新闻类的，说新闻读报纸的这个节目啊，干嘛弄这些个呢啊，又是醒目啊，又是偶尔啊咱们这个节目里头会放京剧，包括相声曲艺节目之类的啊，当然都是小段子，很短，不耽误咱们这个读报内容，为什么要这样，刚才跟您说清楚了，解释一下，为了接地气，收听咱们节目的相当一部分，也不能说多么的多吧，但确实有，哎，这个都是啊，大多数吧，北方人，北京啊，京津冀居多。那么这些个听众呢，这个打小咱们这个对评书、相声、曲艺，包括京剧，印象深刻，啊，对，就是。咱们这节目呢活跃一下，加点其他的内容，但是还是那句，哎， 读报，说新闻，讲时事，这是正差。说这个眼下还是得提醒，节目里头老说，相信您听了不烦，嘿嘿，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利害关系。这是北京晚报这头几天说的，德尔塔病毒啊，应该叫德尔塔毒株，新冠肺炎这个病毒，它的变种其中一种应该是四个。对了，现在闹腾的最厉害的应该是这德尔塔，德尔塔毒株已然蔓延全球，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各国说这个啊，还是要高度谨慎。有些个国家呀，已经解除了防疫限制了。世卫组织这话话里话外就针对这个事情，就是说呀，解除防疫限制当然是为了人员的流动啊，这个方便大家生活呀，包括这个商业呀，什么生产啊，做买做卖之类的。但是呢，世卫组织提醒了，德尔塔毒株蔓延全球，所以解除防疫限制高度谨慎。你看，因为什么呢，这个有个特殊的情况，这眼下呀赶到这盛夏时节入伏了，这天是闷热闷热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也能体谅大伙啊，说你看这热的什么似的，这个口罩啊真有点戴不住了啊，这个情有可原，戴着口罩是难受，再加上这个它天热它闷呐，透不上气儿来啊。但是呢，咱们说归说，这个原则还是得继续坚持，而且这个啊不能只是靠国家督促啊，咱们这有制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这个当然是必要的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同时同等重要的，大伙儿的自觉性。哎，就你心里头想着这个事儿，说这打了疫苗了，打疫苗也一样得戴口罩，加上双保险不更安全吗？哎，那这个包括什么呢，赶到夏天天热了，这个咱们这边这个检验检疫，哎，工作加强。晚报说的，说是啊，这个北京市市场监管现在啊曝光了一批民生领域典型案件，哎，严查九大民生领域跟老百姓广大的市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，这就叫民生。销售未经检疫的进口肉，这可不行。那是啊，说还有那卖鱼的商家，草鱼吗，大草鱼，是这里头查出了禁用药了，包括这个非法添加，哎，等等。还有啊，还有这个销售非法动力装置驱动的这个三轮车四轮车，你看现在啊，这咱已经说了，现有的这些个三四轮车继续使用到2024年，那么在卖的呢，还没出厂的，那您就这就啊，北京话歇菜吧，不行了，哎，这是不许可的。那包括这个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袋，这个有些个小超市啊，小商场里头还有啊，那个买了菜之后又坏了，你看没带口袋啊，您给来个袋儿吧。但是这个啊，咱说实话，这个刚才我说了，只靠监管是不够的，大家都自觉。您去商场买东西，您拿个布袋儿啊，有啊，是不是啊，你瞧。另外呢，还有一条，这个也说过不止一回了，咱再说一遍啊，对，再强调一遍，也是为了提醒注意。晚报说的，这个又到了该发这个高温津贴这个月份了，高温津贴包括饮料给这个户外劳动者一样都不能少。哎，别来这个哟，嗨，你看看，给你这饮料你也未准喝，给你发钱吧，别别别别，饮料是饮料，津贴是津贴，都得有。这饮料啊，尤其你户外工作，说实话啊，这是必要的，它那是一种特殊的，就是为了防暑的一种饮料，降温倒未准。说实话，有人喜欢在这大热天喝那个凉的，冰凉冰凉的，冰镇的，喝，哎呀， 好家伙，都泛着冰碴儿，哎呦呵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家伙是一口下去，想嘿，这通透凉快，那个胃准真的降温。说实话，啊，你可能是体感上舒服一点，但是呢，这个月份也不建议，尤其是中老年朋友，身体不太好的，太贪凉，年轻人也一样，啊，说那个吹吹凉气啊，降降温这可以。但是呢，也不能一天到晚老是在这个空调底下，当心得空调病啊。更何况呢，说这个户外劳动，这个大量的它这个走水，走水啊，对呀，它不出汗吗？出汗这个要补充，补充这个，这当中得有盐分。所以说给户外劳动者，给他们专门准备这饮料，其实是淡盐水。哎，这种饮料。啊，对，这个很重要，另外呢，这个还有老年朋友啊，这个到了这月份，也不只是这个月份，这个也说过啊，晚报又说了一回，说这个现在不是方便老年人打车吗？这个上年岁的人呢，他这个现在咱们这个网约车呀，得拿手机约，年轻人会呀。再者一说呢，一般人都是用那智能手机，但是有的老年朋友不会使，用的还是那个老年手机吗？就是按键的啊，他没有那个触摸屏，没这个，他打车哪儿打去？反正我知道的啊，我们院里有的那个上年岁的大爷大妈，说是反正也不常出去，就是有时候一个月呀得去趟医院拿回药啊，那药他不能断了啊啊，说有的时候让家里的那个家政服务员啊帮着给拿，有的时候就自己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得调啊，他不是说你就老吃盯着吃这个。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？这个老大爷有招，哈，附近找了一个黑车，嗨，我就劝他，我说这不安全。他说那我也没办法，我知道黑车不靠谱，但是呢，你说他，我因为黑车就意思他能跟那司机单独电话联系。后来我说呀，其实这种情况啊，那不如咱就你他要是这样，咱专门有这么一种出租汽车的这么一种形式，就是专门为老年人服务，也别黑车，咱这就明面上嘛，是吧？你这个政府啊推动一下啊，这个哎，他有这么一个服务机构。我这么想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老年人电话叫车确实看晚报人家记者调查发现成功率相对低，嘿嘿，不是说打电话不可以，可以，有那个电话号码，但是你打通了之后他未准能约得上车啊，那叫车软件呢他也不会用。所以我说呀，比方说专门给老年人使用的这种电话叫车，或者是这个就是出租里头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啊，当然这个呢只是我个人建议啊，反正我相信国家呀有关部门能拿出更好的办法啊。你包括这个赶到这个伏天了啊，你这祭鸟就提醒大家了。什么叫祭鸟？就是蝉啊，啊，学名叫蝉，俗称祭鸟。哎，就那个树上一趴，伏天伏天伏天，哎，伏天了。嘿嘿，对，有那个开始啊，又贴那三伏贴。这个以前说过，晚报又说了，卫生健康部门提醒，三伏贴，记住了，您内。它不是万能贴，尤其是网上卖的啊，您到医院另当别论，医院那个人家那个大夫啊，人家会到时候给您指导意见的啊，说您这情况是不适合贴这三伏贴，有的人不适合，比方说我呵呵，对，网上卖的这个可千万别自个儿买了之后啪一贴就贴上，那指不定是什么膏药呢啊。嘿嘿，对了啊，健康这是大事儿，这个咱千万啊得精心。简单说，生活当中您要是多注意多留神，哎，处处是方便。但是如果说啊，这不太精心，没有安全观念，处处是陷阱啊，这么写乎，我说的夸张一点，这是为了提醒您注意。比方说这晚报提到的，说是现在那个这不赶到那个夏天，有那出去露营的啊，出去露营去吧，年轻人在那儿，哟呵，挺好挺好啊，山野之间感受感受挺好啊，感受一下山野之间的蚊子，哎， 蚊子啊，对对，那山里头蚊子多呀，个儿还大呢。哎嗨，不说蚊子啊，露营的时候，这人家提醒了，晚报说的，用的一种东西，就是他们爱玩嘛，这聚会嘛，年轻人为了高兴，仙女棒，啊，说这叫冷烟花，拿起来跟手里头甩，呲儿，哎，你看，哟呵，家伙这，呵，火星四溅，火星四溅啊，您听着悬吧？您记住啊，说那叫冷烟花，冷烟花，记住了，那个有危险。什么叫冷烟花？其实嗨，它一样，它是有温度的。那对呀，烟花嘛，易燃易爆，危险品。这个属于啊，属于这个。哎，它这个东西实际上国家是有规定的，仙女棒这类的冷光烟花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。严禁以任何形式变相的生产和销售。说叫冷烟花，其实并不冷，喷射那口那温度高达700到800度，不能低估它的危险性，否则的话那就麻烦。那真要是燎着了，回头再把谁给啊这个烫了了了，那可真那是那可这事儿啊事儿都大了啊！不，你这生活当中这种事情。你说起来好像，哎呀，这是小小不言的、不经意的，但是呢，哎，真赶上，犯难了，做辣了。这话怎么说呢？也是晚报说的。哎，这个居民啊，家里头有些个垃圾，咱不讲垃圾分类嘛，大伙儿都懂，都支持。哎，但是呢，有一种垃圾不好处理，哼哼，什么呀？大件儿的，家里的床垫儿啊。沙发呀，就这个东西他不要了，旧了，得换新的。那这个是可以，那个咱们小区有电梯，有那货梯，搬下去，搬下去不行，得处理啊，你搁哪儿啊？收废品的不要。啊，是啊，对了，那个包括那个双人床，家里老年人，你甭说搬下去，你家里要老年人没年轻人帮着，这他还真弄不了。双人床啊，你想，什么床垫之类的，这好，据说啊，这个得花了钱，人家才肯帮您往楼下搬。所以说啊，这晚报提出来的大件垃圾处理这个难题要重视。哎，社区呀、啊、物业之类的，是不是在这过程当中，也是啊，借着这个垃圾分类落地这个东风，这方面多发挥发挥作用。哎，我看这个可以。啊，可以研究研究，那必须的，包括健康，你像健康，尤其老年人，啊，这个你啊上岁数，嗨，我们这个啊身体好着呢，是，但是呢，健康啊，咱就说啊，前提是什么？要有科学的认识，哎，这个上了年岁，说你这个哪儿不合适啊，哪儿不舒服，这很正常，年轻人也一样，他加班啊，又是熬夜之类的，他也难受不舒服。这个呢，要用科学的态度去看，啊，去哪儿看？去医院看啊，那必须的呀。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？也是晚报谈到，啊，说哟，哎呀，这个有那个上年岁的腰疼啊，又疼的跟什么似的，这个要重视。如果说持续疼痛老也不好，这个人家报纸建议啊，您还是去医院看看吧，这有可能是帕金森。啊，帕金森综合症。哎，对了，还有呢，那个也是老年人。哎呀，这老糊涂了，老这么说。我就听我们院那个老人就他就那么说，他是自嘲啊，跟自己开玩笑。哎呀，你看这你还是你们年轻人记性好，我这老糊涂了。这个啊，记住啊，同样还得重视啊。这个有可能，比方说人家讲叫阿尔茨海默症。哎，但是呢，您记住，甭管是我头前说这个帕金森综合症的前兆，还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临床表现，谁来判定？医院、大夫、专业人员，专业的人给您做专业的事情，别自个儿给自个儿看病。啊，有这个，也对，就说嘛，最关键的还是多锻炼。包括老年人、年轻人都这个道理，生命绝对是在于运动，啊，当然不能运动过量了， 那个晚报，人家那个这头几天看见采访那个，说是那个在球场上飞奔的中老年男人，哎，就这上班的啊，上班的，啊，说他们老约着踢球，咱们那个认识的我一好朋友，以前也经常在节目里头帮忙的左左，哎，他就是隔三差五他工作忙，经常熬夜，但是呢，哎，他们有这么一个小圈子。哎，小哥几个约好了，有大夫啊，有反正各行各业干什么都有，导演什么什么，哎，各行各业的，说好了，约好了时间，定会好了。他们这个，因为现在咱们有些个那个叫做那种小型的足球场啊，他这是可以对外出租的。哎，我在那个，我们家那边四块玉那头就有，我就见过。哎呀，大热天打那儿过，好家伙，哎，真的，你就跟那站着不动还一身汗。嚯，这一看，这哥几个岁数都不小了，有的还有白头发茬，在这个球场里头奔跑如飞，是挥汗如雨，看着那个爽，那个痛快，健身锻炼，让自己保持这种旺盛的生命力，这是应该的。当然，两点，一个安全啊，毕竟您这个你甭管是上不上年岁，这你不能跟专业运动员比。啊，你甭管是赛前还是赛后，建议啊做好拉伸，别回头是这个就是运动损伤，这也是病啊。说实话，再有一个，咱别呀踢半小时球，然后喝2小时啤酒，有这样的啊？咱们就踢球去，他是以这个喝酒的心去踢球，嗯，干嘛呀？那你看比赛完了，咱不得补充补充吗？打打牙祭吗？喝撸串儿，哎呀，喝啤酒，嚯！千万别，这容易给自己做些病，啊！你这个现在年轻人有很多的这个健身的方式。我是记得是年前吧，有天晚上出去跟朋友吃饭聊天，时间有点晚。我印象当中啊，真正这个吃完饭出来告别了，各走各的路，各回各的家，这就10点多了。哎，天色已晚，走着走着呀。就经过一个写字楼，啊，就东二环那边，哎，因为他楼里头其实已经都灯都灭了，就除了保安啊，人家那个打更的啊，打更的，哎，没人了，都下班了。我就发现一楼啊有这么一户，灯火通明，我里头哟，好家伙，人影晃动，我说干嘛呢？这是，走到切近一看啊，看出来了，这是一个深夜的。啊，那个说知道深夜食堂，不是深夜健身房，就专门给这种上班族拉晚的这些个人群服务的。他这是扫码进去，谁都可以。啊，你扫码进去之后，运动装备什么都你自个儿带着，衣服啊、裤子、鞋都是你自己弄的。然后你更衣室换好衣服过来开始健身，那些设备啊什么的，那你就看你合适你就用。啊，什么哑铃、杠铃啊、壶铃啊，什么这哎，这哎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啊，就这个，当然这个呢，我觉得确实也是解决了一部分年轻人，啊，他白天没时间锻炼，他得上班，他得工作呀，啊，他得奋斗啊，对，晚上活动活动，这挺好。当然这个呢，劳逸结合，咱别回头，本来这一天就挺忙挺累。你到大半夜的，你再把自己弄得好家伙，哎呀，这浑身酸疼，这个反正多注意吧，多注意啊。这个，总之，哎，这就是咱就说啊，为什么叫小心驶得万年船？哎，可是呢，哎，架不住有那个人他去买，他不是买啊，他是买卖啊，甲基苯丙胺，哎。那这就得翻船了，是吧？您明白，您懂行。我一说甲基苯丙胺，一定有听众是哎呀，心说不好，怎么着？赶紧打电话报警吧！哦，这什么呀？这是个学名儿。哎，我要说它的俗称，您一定是大吃一惊。这什么？这是冰毒。哦，哎呦！这涉毒，这是犯罪呀！这可了不得呀！ 可说呢，更何况啊，哎呀，老倪呀，进去之后这个冤呐，上了法庭不行啊，我不能认账啊，我不能吃这个亏呀，我倒了血霉了。 怎么了这是？他还倒了血霉了？他是贩卖甲基苯丙胺，就是冰毒，对啊， 那怎么能他觉得冤呢？可说呢， 怎么回事啊？简单讲个故事，不为别的啊，普法宣传也是北京晚报这个报道这么个案件啊。这个因为咱们到周末呀，平日里呢各种报纸都有，到了周末呢更多的咱们多给各位念一念北京晚报上的一些个消息啊。这个故事当中主人公姓倪，老倪，哪个倪呀？姓倪的倪呀。对对对，老倪是一名涉毒人员，之前因为这个事儿犯了案，被法院判了。判了之后呢，服完了刑，他出来之后，哎，这么一合计，不行，我还得重操旧业呀，屡教不改，屡教不改呀，我是本性难移呀，好吗？找了一个同伙，姓王，老王是南方人，跟着老倪俩人合计，咱们这个得进货呀，对，得进货，打哪儿进？打南方进呢？要进点什么呢？你看多新鲜，甲基苯丙胺冰毒啊，这个来钱来的可快了，是啊，但是那老王说这个货源可不好找，我知道。老倪说，嗨，你看我为什么进去的？我为什么被判刑啊？哦，我是这里头行家里手。是啊，我是贩毒小标兵。这您就不露脸了，赶紧啊，南方找货源，货源在南方。行，俩人合计好了，到了南方某个地方，带着毒资，什么您的啊？你看老倪说了，你干什么？你做生意，你不得投资吗？正经投资叫投资，咱这个叫毒资。哦，你单独投的资什么呀？毒品，毒品的毒，资金的资。就是拿钱买毒品，买了吗？买了，买了之后俩人合计好好的，开车回北京。这个你坐飞机坐高铁，这他都麻烦，开车把这毒品啊搁在这车顶棚那夹缝里，这个发现不了，哈，这就是啊，说实话啊，机关算尽，他也不聪明，最后误了那自个儿的性命。想的挺好，俩人开车进北京，就在这检查站，让民警查出来了。那位说怎么查的呀？嗨，这您就不用详细了解了，因为咱们都不打算做这个生意，那肯定不打算。咱们也没必要知道这个，反正是被公安民警当场查获。这毒品啊，是不是啊？老倪说是吧？那你这个多少毒资啊？我挺多的啊，我这回是毒资经营。你就是拿钱买毒品，对溜。然后呢，抓起来了。抓起来之后，老倪得着信儿了，这毒品啊，他这里头没毒，这个他是假的，他就是白色粉末，也备不住是团粉啊！老倪这个冤呐，这才引出了前文所述。老倪在法庭上，不行，这不算呐，这假毒品不能叫毒品，不能定我为这个贩毒的这个罪行，那不这不这道理不是这么讲的，你不知是假。但是你也是贩毒行为，一样得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可不是机关算尽了吗？得嘞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，回见了您嘞。 Jamais vu d'amour fragile, j'ai toujours donné tout. 多少故事还没说到结局，不问归期就不承认别离，等到人间芳菲开尽，等过满城风絮，相思的曲难填锦绣词句，未知人间不得说梦话。